应该是张靓颖那首《终于等到你》， 王力宏的唯一吧。啊，因为那时候我们两个才上高中，但是现在孩子都有了，一到 KTV 我还是会给他唱这首歌。 嗯，我不难过吧，和他分手的时候听的。 类似爱情，其实到最后我们俩也没在一起。 为你读歌，读一首属于你们的歌。 一个人，作词夏晚安，读歌人吴正统。一层的遮住了光，坚强一层一层卸掉了伪装，过往的车辆遮盖了眼神里面的慌张，脆弱被嘴角的笑无情打伤，一颗心里面住着一个人，一个人却只有一颗心。当你来来回回践踏着我心底，我不怕痛，只怕你爱得不坚定。一个人吃饭，一个人睡，一个人想念，一个人醉，一个人爱着另一个人，一个人只流泪，好好伤悲。我是一条小鱼儿，不曾想过要逃离。我也爱大海，我也想呼吸，可是想到舍弃你，我宁愿干枯在你宽大的掌心里。我一个人痛，我一个人走，我一个人守候到天明，我一个人梦，我一个人错，我一个人或喜或悲，不要谁关心我。我一个人疯，我一个人躲，我一个人多想回过头，可明知道你不在身后，反反复复爱到最后只剩下我。我一个人走，让我一个人走，别再说爱我，我不想你爱我，放手了是吗？从此一个人，让我一个人走，我不想你爱我，真的放你走了，一个人好好的。 藏一藏的遮住了光，坚强一藏一藏卸掉了伪装，过往的车辆遮掩了眼神里面的慌张，脆弱被嘴角的笑无情打伤，一颗心里面住着一个人却只有这一颗心。

伤口，乘风破浪，谁心中有泪，挣扎于是非，爱假装无力，为爱赎罪，谁青春无悔，请勇敢一杯，逆风淌一笑，一光三杯，看我白天

握着该悲伤与狂欢。